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答复电给外国政党领导人和国家元首，表示感谢他们就我国咸镜北道北部地区遭受洪灾一事来电表示慰问。发起复电的有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古巴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兼古巴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兼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主席、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总统、奥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和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总统。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电文中表示深深的感谢他们就我国北部地区遭受洪灾一事发来电文表示慰问，并坚信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将今后也继续得到巩固和发展，祝愿他们在工作中取得成就。